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00回，谢之真就此大病一场，那夜受了惊吓，知道弟弟怀着别样的心思，也难免积下心病，又染了一场风寒，到不了第二天早上便气势汹汹地发起高热。郎中们流水似的往谢府跑，谢夫人守在他房中，搂着浑身滚烫的人，又是哭又是骂，连灌了两顿药下去，见他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，便逼着谢涛往宫里去请太医。还不等谢涛说话，谢之方就一声不吭地冲了出去。没多久，太医院里有名的陈圣手被他连绑带架地斜了过来，胡子花白的老太医还没喘匀一口气，便将性急的小公子一把扯进屋里，为谢之真诊脉开方。他细细地探了一回脉息，摇头晃脑道： 风寒是无碍的，老夫开上几味药，不出两日便能退热。只是这位小姐忧思过度，郁结于心，心病无药可医，你们还需多加开解，仔细照看。 他对谢家狄小姐遭遇山匪的事略有耳闻，这会见他既有西施之貌，兼具洛神之姿，愁眉不展，泪水连连，不免叹了一句天妒红颜呢。亲耳听到陈圣手的诊断，谢之方脸色发白，知道姐姐落到这般境地，全是因为自己太过鲁莽放肆的缘故，因此一句话也说不出口，整个人呆愣愣的，像一具行尸走肉。谢夫人打发了谢涛，将陈圣手客客气气地送走，折回来红着眼睛瞪了继子一眼： 少在这里杵着，没带了真娘的眼，等他前来看见你，不知道哭成什么样，还怎么养病，自去忙你的去。等真娘大好了，你自己来我面前，把所有的事说清楚。 从琵琶口中听说谢之方对姐姐生出那等念头，两个人在屋里又哭又吵，弄了满地的血。谢夫人大惊失色，又明白姿势体大，不敢声张，只好用雷霆手段封住下人们的口，更将谢涛瞒得死死的，只说是谢之真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，借此让他息了将他嫁给纪温瑜的念头。这会儿见谢之方失魂落魄，谢夫人只觉焦头烂额，也没工夫与他计较，使丫鬟们把他请到门外去。论道理，姐弟二人并无血缘关系，若谢之真没有认养在谢涛和先夫人名下，门第出身也算相配，可难就难在礼教严苛，名分大过天，如若谢之方执意求娶，势必受尽世家耻笑，觉得他们谢家不讲规矩，不重伦常，毁了父子俩的晋升之路，对谢之灵的婚事也多有妨碍。更不用说谢之真名声已毁，他心思细腻，自愧自责，又受过先夫人所托，一直把谢之方当作亲弟弟看待，哪里过得去自己心里这道坎，做得出拖累所有人的事呢？谢之方在院子里站了好半天，方才擦了一把脸上的泪，扭头往外走。谢之真自尽未遂的事很快便传到了纪温瑜的耳朵里，他生出几分不悦，垂手抿了一口浓茶。撇去不太光彩的出身不讲，他也算是一位精才绝艳的人物了，这些日子步步为营，费了多少心思和手段，为的就是让他心甘情愿地嫁给他。为何谢之真非要视他为洪水猛兽，宁死也不肯就范呢？嫁给他有那么令人无法接受吗？不在太子身边的探子传来密报，陛下南巡路上见遍江南之富庶盛景，龙颜大悦，各有赏赐，却不料于行宫小住时天降大雨，耗费数百万两银子修缮的宫殿竟然塌下去一半， 季温成挺身相护，断了一条手臂，陛下已受了轻伤。龙颜震怒，下令彻查，不意间牵出惊天大案。为了避免朝局动荡，只好将此事秘而不宣，等回到长安再做清算。因为涉案官员多是宁王党羽，陛下又连下六道诏令，命宁王即日启程，自辽东大营赶回都城，将一应事宜分说明白。季温瑜唇角勾出一抹玩味的笑容，重生一世，这辈子太子有了大长进，也懂得玩弄人心权术，借刀杀人了。而这背后必定少不了谢之方的影子。看来不管前世还是今生，谢之方都注定会成为他的心腹大患。季温瑜手指捻动，杀意涌现。对方有没有和他相似的重生机缘已经不再重要了，等他借着太子之手将谢之真顺顺利利娶进门，必定要找个法子把那枚碍眼的棋子料理干净，方能彻底安心。至于谢之真的感受，这回他小心安慰着点儿也就是了。逼迫不成，季温瑜又收回了全部爪牙，安安分分地待在皇子府，使人重金搜罗了一整块的鸡血紫檀，照着先皇后的模样亲力亲为地雕起了观音像，以作太子大婚之礼。却说谢之方放着自个儿肺腑的内伤不理，在书房中枯坐了两日，骑着马急匆匆往外去，日日披星戴月，脚不沾地的，也不知在忙些什么。有一回半夜，他喝得醉醺醺地回来，也不进自己院子，径直往谢之真屋里去，吓得琵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死也不肯放他进门，对青梅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去向谢夫人求救。谢之方苦笑一声，哑着嗓子问他， 姐姐醒过来没有？ 琵琶只觉小少爷像变了个人似的，说不出的陌生，提起小姐时的神情更是令人心惊肉跳，强忍着惧怕压低了声音答道， 小姐晚间进了半碗荷叶精米粥，一块点心，又喝了药，这会儿刚睡下去，求少爷您快些回去吧，若是叫小姐听到您的声音，怕是又要不好。 不怪他反应激烈，谢之真自打那日退了烧便不大说话，关于谢之方的事更是提都不能提，听到他的名字就要掉眼泪。谢夫人试探着问了两句，哭得连药都呕出来了。谢之方闻言身形晃了晃，倒没有犯浑，惨笑道， 知道了，你们好好照顾他。 他将手里提着的一捆油纸包递给琵琶， 这是春风楼的草鱼，明儿个时厨下蒸一蒸，给姐姐下饭，或许能多用些。 说到这儿他顿了顿，片刻之后又道， 别说是我送来的，不然他肯定不吃。 两个大丫鬟目送他步履踉跄地离去，青梅叹了口气， 不知怎么的，明知少爷过分，瞧见他这副样子又觉着心里难过的厉害，要是小姐能想通，跟着少爷远走高飞，离了这里也不失为一个出路。 他转过头望向黑暗的内室，隐约听到谢之真低低的咳嗽声，便知另一个也夙夜难安。 快别说疯话， 琵琶低声斥道， 小姐品性何其高洁，怎么做得出恩将仇报的事？再者他打心底里拿少爷当亲弟弟看，此事本就是少爷生了邪心，万万不能成的。 五日之后圣驾回城，宁王前后脚也赶了过来，亲在御前侍疾。陛下对这个素来宠爱的儿子难得的疾言厉色，将一本厚厚的账册摔到他身上，责令他彻查江南贪墨大案，清理门户， 给社稷苍生，给自己的生身父亲和兄长一个交代。看了账册，宁王无言以对，连夜召集幕僚商议此事该如何处置，第二日又备了厚礼亲往太子宫中探望。季温景走到殿前，明禄等人得了消息早就过来迎接，毕恭毕敬地将他请到偏殿。明禄盛上一壶好茶，尖着嗓子解释道， 太子殿下这会儿正在换药，不方便见人，还请宁王殿下稍待。 无妨，哥哥可好些了？ 季温景惯于做戏，演得好一手胸有地宫。 万幸没有伤到筋骨，如今你能自己活动了。 明禄似乎今天格外有谈话的兴致，竹筒倒豆子似的有问必答。 说起来六殿下真是没得说的，今儿一大早啊便亲自过来煎药，不知道又从什么人那儿听来一味偏方，竟然从自己臂上弯去了一块血肉做药引，还不许我们跟太子殿下说，直到殿下尝出药味不对问了起来，实在瞒不过才告诉了他，把殿下感动得哭了一场，我们这些做奴才的也是感慰不已啊。 季温景对那位杂种弟弟十分不屑，闻言撇了撇嘴道， 听起来倒是条好狗。 这话明禄没法接，只好故作诱饵言他， 殿下稍等片刻，咱家去瞧瞧好了没有。 正说着，一个白衣白靴的俊俏小公子来者不善地闯进正殿，几个侍卫拦都拦不住，刚一进去便响起喧哗之声。季温景惊讶道， 那又是谁啊？ 连太子的屋子都敢闯，好大的胆子。明禄拍腿哎呀一声，一副有苦说不出的模样， 殿下久不在长安，所以不知情。这位啊是谢太府家的小公子，最是无法无天的，也不知啊这一遭所谓何事，咱家这边去瞧瞧，若是惊了我们殿下反倒不好。 他一溜小跑赶了过去，没成想里面的动静越闹越大，到最后谢之方竟然当着太子的面毫不顾忌地和季文宇打了起来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